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天是五月四号是吧？ 好像不是， 三号四 号。五号了，今天是五月五号，是星期六来的。咁就今日咧就有Johnny 啦， 系 有我啦，系大家好啦。咁另外咧就有位特別嘉賓啦嚇，咁就之前上過嚟一次噶啦，就雷曼兄弟啊，其中一位， 因為一個 啦，係今次得一個啫，今次係船頭赤。 係大家好，我係船頭赤。 係啦，咁節目之前就都是叫大家呢個撳呢個廣告啦，撳 like 啦嚇。咁啊，嗰個反應其實都非常之熱烈嘅，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。咁啊講講嗰個網聚咧，咁其實咧就又多咗兩位呢個海外人士啊，就即係 我見到 係啦，咁就會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海外啲就唔使入錢住啦，去到先俾啦嚇。咁啊，其他網 講個信字啊，我嚟。 咁一定信得過嘅。咁就算你真係嚟唔到，咁嗰度都小問題啦嚇。咁意思就唔使入錢住嘅。如果你係海外嘅，咁你留個位，咁我哋咪留俾你啦。咁今日咧其實就係星期六嚟嘅，咁我哋都爭取喺傍晚睇可唔可以出到啦嚇。咁第一節咧其實都要訪問一下兩位啦。嗱，你哋嘅母語係乜嘢啊？ 問下船頭赤先啦。 廣東話。 船頭赤廣東話啦。咁Johnny咧， 我都申報咗好耐啊，廣東話啦，當然。 廣東話啦嚇。咁我嘅母語就唔係廣東話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廣東話已經成為即係我嗰個日常嘅語言啦。咁樣。咁因為呢個問題咧，其實依幾日咧就即係炒得即係風風雨雨啦，好大件事啦。 係。 事緣咧就因為呢個教育局啊。出了一個嗰啲叫做咧，有一個唔知叫乜鳩嘢教授， 係又話出了一份研究乜乜乜， 係啦。咁個教授咧就唔識， 但係嗰個教授潛咗水喎，而家 唔識講廣東話嘅，即係咧，如果喺廣州人嗰個形容咧，呢、這個教授咧就係撈閪嚟嘅。 嗯， 咩叫撈閪咧？其實咧，大即係好難聽嘅，我知道。点解 我叫捞头？ 捞头 系啦，系捞。 其实咧，唔系捞头系一般，其实普通人即系比较斯文嘅广州人。 捞松啊嘛， 系啦，捞松咧，其实即系咧， 捞松咧就同捞冇关嘅，首先。 捞松咧，其实即系捞松。咁但系咧，广东人讲普通话咧，嗰个发音咧就争啲啊，捞松捞松咁样，咁咧逐渐咧，啲人咧就叫做就将捞松咧就变咗捞头，咁啊捞佬。咁當然有啲比較即係講説話比較係激烈啲嘅人，就會叫呢啲做死撈閪啦，或者撈閪啦，直接冇個死字。咁我廣州嘅朋友咧，其實叫親外嗰啲叫外省人咧，都係叫撈閪嘅。咁即係所以聽到慣噶啦。 即係外江佬。 係啦，或者外江佬啦嚇。咁我哋唔係喺度即係探討嘅廣州話嚇。我哋咧係要即係講呢個咧。呢、這個咁教授咧，好似姓何嘅，好似係唔知何乜鳩嘢啊！我就睇翻 何君瑤， 啲 飛 啲飛，呢個係教授嚟，何君瑤係執業， 係 執樹葉嚇。咁咧，佢就話咧，廣東話咧就唔係一個叫做唔應該係一個母語係嘛、甚至乎呢個係只係一個地方嘅方言。 嗯， 係啦。咁樣咧，我以前我都覺得係嘅，因為我以前唔知道嘛。在我生長的地方咧，就係、冇廣東話嘅，因為佢哋係一講呢個普通話啦，一係就講呢個閩南話嘅。咁、變咗咧，其實除咗廣東省以外所有人咧，其實都對廣東話有一個誤會嘅，就係覺得咧廣東話係一個方言。佢哋咧，甚至乎外省人其實有一段時間好睇唔起廣東人。咁咧，所以咧，佢哋叫廣東人咧叫小廣。小廣係好多外省都係咁叫嘅，咁當然咧廣東人係叫佢撈閪啦，咁一樣啫，咁你互相去呢度貶低啊，你啊，即係一定係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嗰個語言上面咧，如果你對佢冇認識，你就會覺得啊，地域啊，你啲廣東人咪嗰啲方言嚟啫，其他都冇人識嘅咁樣係嘛？咁、但係咧，你如果細心啲去即係。佢有對呢個語言有少少研究咧，你會發覺原來廣東話咧，佢哋嗰啲發音啊、啲字咧，每一個都可以寫到出嚟嘅。 係主方言同語文嘅最大分別就係要睇下啲文字寫咩出嚟。係 啦， 有啲咧係寫唔到出嚟嘅，用拼音嘅。啊，福建話好多音咧， 拼音 講唔到出嚟要拼嘅，因為嗰啲字其實冇嗰啲字嘅，或者咧佢用借啲音出嚟講，就本身係冇嘅，但係亦都有啲係保留啲古音。咁但係廣東話咧，我哋有即係你去其實都唔係好深入研究咧，你去稍微睇下啲書咧。真係每一個字 有好多字寫到嘅， 其實全部都寫到出嚟 嘅字。通常我哋而家都唔識寫， 唔識寫嘅。你瀨氣原來有字㗎， 有 係啊，你 鰻底都有啦， 係啊， 有嘅有嘅。 你寫唔到出嚟嘅，你山卡拉嗰、那個， 喂騎呢都有啦， 係啦、啊，原來全部都有字嘅，變咗咧，你話佢係一個方言咧，就唔能夠成立嘅。第二，你其實好簡單一個大家一個實驗，你自己啊用普通話去唸唐詩。同用廣東話念唐詩，大家已經知道究竟發生咩事。如果係即係咧，你直情讀一次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唐朝嘅人係咪講廣東話嘅？其實，你會喺度咁諗嘅，因為你用廣東話讀出嚟先至押韻、押通順嘅，用普通話爭啲嘅，冇辦法去到通順。 應該宋朝都好似係講廣東話嘅， 應該係 係啊， 係啦。應該就係、是、去到明朝就唔係。 唐朝可能有部分都係講洛陽話係嘛？係個洛陽學嗰啲咯。我知道有幾個朝代係唔係講普通話嘅，講普通話得一兩個朝代，唔係明朝同 清 朝。 係啦，其實明清咧，如果佢而家啲人真正考究咧，明清嘅依個普通話咧，其實就係混種咗嗰啲咧北方嗰啲 東北啊， 北方胡人嘅話、 啊， 就其實溝咗契丹。溝咗嗰啲叫做女真嗰啲，就變咗而家嘅普通話。咁變咗咧，佢北方嗰啲嘢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嗰啲卷脷音好緊要。嗰啲係其實漢語係冇呢啲咁嘅卷脷音嘅。 嗯，不過有一個好有趣嘅事情可以講下。有喺舊年咧，我去越南同我 friend， 咁去咗幾個地方。咁、啊，有一個我唔記得一個叫咩名，但係係一個以前。越南古代的一個王朝嚟嘅，嗰一側好多人都係講廣東話嘅喎，係通嘅喎，即係我同佢講咩係通到，同埋跟住去咗呢個胡志明市咧，都係有即係少啲啦，但係有少少人問路咧，真係答咗翻我哋廣東話點樣行向左轉右啊，直行嗰啲，都幾特別嘅喎，發覺原來你去到越南，跟住有啲人話越即係以前我哋越呢個咧就係越南。因為佢係秦朝嘅時候， 八月， 其實嗰度仲有人係講廣東話嘅。 其實佢可能係走散咗，譬如可能本身都係依個地方遷徙過去，又或者咧，其實可能以前就同一個民族嚟嘅，不過咧就分開咗唔同嘅地方咁樣啦，係咁樣嘅。咁啊變咗咧，有啲説話佢可能通嘅，咁樣咯。咁啊，即係講起依個語言咧，咁啊。即係啲好多人都好不滿啦，因為咧你就揾一個唔識講廣東話嘅呢個所謂教授嚇、啊，就出嚟寫一篇嘢，就話否定咗呢個廣東話。咁啊，佢話咧普個仲話香港人嘅嗰個母語應該就係普通話先啱咁樣， 就噏即係噏得噏 嘅 啫。 咁呢樣嘢其實就唔啱嘅，因為咧香港咧其實九成人嗰個母語都係廣東話，係嘛？咁就算我本身我一出世就唔係講廣東話啦，但係嚟到香港大部分時間都係接觸都係廣東話啦。咁、如果香港出世，喂，我哋識好多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，佢嘅母語都係廣東話嚟嘅，因為佢出世咗之後咧，喂，佢唔識印度話、巴基斯坦話嘅咯喎，你有冇睇《賭神》啊？嚇、啊，朋友，你翻印度食蕉啦，咁個條友唔識聽印度話嘛，識聽廣東話啊嘛，係咪啊？就係、是、一樣啊，咁啊，香港出世嘛，唔識聽印度話。 以前無線啲戲啲鬼佬都係。 系咯， 讲歪少少都系讲广东话噶嘛、啊，朋友，啊、你做做什么？ 嗰、 啊 那个直 情系啦，你广东话啦，广东话啦，系啊， 系啊，朋友吓，啊咁啊，咁所以咧，即系你好难，即系你夹硬嚟咧，因为咧嗱，我哋有都有探讨过，摆 到明系夹硬嚟啊， 唔系我哋有探讨过咧，你呢个杨润雄咧，其实我哋之前讲过啦，呢个系一个 keeper 嚟嘅呢个，佢唔系真正局长嚟。因為咧，真正局長咧就係嗰個副局長，嗰、那個叫做蔡若 蔡若蓮 係嘛？即係啱啱個仔早一排跳樓死咗嗰個蔡若蓮。咁佢咧，即係咧，你如果睇翻大陸嗰啲咁樣咧，依、這個咧叫做咧指揮叫楊潤雄，表面上一把手咧，其實咧真正話事就係嗰個叫做咧書記，又或者以前嘅政委 黨委書記 係啦，黨委書記或者政委咁嗰、那個蔡好明顯蔡若蓮先係書記。 啊，你呢個咧係掛名嘅，冇實權嘅，啊，即係搬你出嚟做樣。係啊，咁但係咧，喂，你即係國內啊，就好似話好大力咁去打壓呢個普通話，好似廣州都係啦，我哋啲 廣東話。 係啊，打壓啲廣州個廣東話啦， 廣東嗰邊都嘈咗好耐嘅，廣州佢要轉啲電視台做講普通話啊嘛。 佢禁止啲粵語廣播，新聞都係。咁其實咧唔係淨係廣東嘅，有幾個地方咧係俾人打壓好緊要嘅。福建以前咧，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啲地方嘅啲用福建話講嘅新聞啊電視台，而家咧係少咗嘅。咁另外一個上海咧係以前有啲頻道係用上海話講嘅，但係而家都越嚟越少啦。佢係直情係打壓。佢因為咧語言，其實中共咧就覺得咧，佢哋行秦始皇嗰套叫做書同文，居同鬼，就語言希望統一。咁大家咧有共同嘅語言，或者咧你唔可以哇，咁變咗你有機會嗰啲分離勢力就唔會滋長啊嘛。因為廣東咧，其實喺100年來呢個歷史咧，其實近200年來啊，廣東都係一個叫做匪省嚟。 匪省即係咩啊？ 專出匪徒嘅省。點解咧？首先有個洪秀全、楊秀清啦，廣東人，跟住咧就有孫中山、汪精衛咧，廣東人。你廣東人專門造反嘅，係咪？咁麻煩，喂，梗係 孫中山國父嚟喎，乜匪啊？你講咩？ 哦，國父還國父，匪就匪，因為你哋專門搞事嘛， 政治不正確， 因為你成日搞事嘛，所以咧喺依個撈頭嗰個叫做心目中咧，廣東係一個好危險嘅省份嚟。所以廣東， 廣東係革命基地， 亦都係專門搞事嘅基地啦。 咁你咁講，香港咪超級革命基地？ 係啊，梗係啦，香港梗 係 啦。 孫中山搞革命就係香港籌錢， 喺光復街嗰度啊嘛，係咪？ 係啊，白子裏啊，住喺嗰陣時。咁你諗下啦，喂，本身就係因為佢咧斷定咗你呢個係一個危險嘅地方咧，所以咧佢係會用好多辦法打壓你，尤其是從語言開始。當你廣東人如果都唔識廣東話嘅時候，你其實唔會作反，因為你講嘢同佢講嘢一樣嘛，你冇秘密啦嘛。佢哋最驚就係你哋大家都講緊普通話嘅時候，喂，我 唔係你搞唔掂㗎，即係咧香港政府，即係香港呢啲咁嘅廢柴局長搞呢啲嘢咧，就已經係好多人撲出嚟鬧啦，都跪低咗。因為咧你咁樣搞法咧，其實咧香港啲人咧，即係有比較有錢嘅人咧，就唔會俾啲仔女去你嘅學校嗰度讀普通話嘅，佢哋會去曬國際學校讀英文， 係讀英文，係啊，真係嘅。咁好簡單啦，我抽一個出嚟啫。你叫工聯會黃國健出嚟講普通話，講得好嘅話， 建制派嗰扎議員都講唔掂啦普通話。 哦，你叫容海恩出嚟咧？ 係啊，你叫佢哋出嚟講。 啊，叫容海恩出嚟講， 容海恩肯定唔掂。 系啊，叫唔叫刘淑仪出嚟讲？系嘛， 刘淑仪都唔得啦， 肯定唔掂，一定讲得好差。 刘淑仪讲嘢都好重广州音嘅， 好重佢鼻音啊，广州音嗰种鼻音咧，系嘛，好重嘅。所以叶柳咧，好明显系广州人嚟，佢嗰种口音系嘛。嗱咁，因为咧呢个系一个政治理由嚟嘅，佢系咁打间广东咧，其实就主要就怕即系搞事咧。譬如咧，我哋倾开偈，突然间两个广东人吱吱阵阵，哎，我哋谂紧点样搞鸠佢啊，乜咁样。咁你咧，因为你嬲头又唔识听啊嘛，普通又唔识听广东话啊嘛，咁咧你就惊啦。哎呀，有啲咩阴谋？ 系我讲英文，你咪更加唔识听，傻仔嚟真 系。我唔一定喎，而家能反英文咧，咁啊国内啲多咗啲官系。 唔系你要打压，你打唔打压埋其他语言，例如英文咧？ 系。咁第日係啦，啲人或者學韓文咧，學日文咧， 係啊，學日文咁又點咧？ 交談私底下交談咧，係嘛？ 咁但係有啲少數民族嗰啲，佢哋都要咁咪又打譬如咩女真人啊？ 冇啦，基本上而家咧女真人滿洲冇人識滿洲話嘅啦，喺大陸差唔多死鳩曬嘅啦，呢個真係消失咗嘅。 系咯，你咁做你咪消失曬嗰個地方嗰啲。 哦，佢就想咁樣啊嘛。嗱，好似新疆人本身咧，維吾爾人應該係新疆最多嘅最大多數啊嘛。但係而家全新疆咧講普通話嘅人係最多嘅，因為殖民啊嘛，佢一路帶入好多移民，幾百萬咁移民去新疆，變咗咧新疆裡面咧識講維吾爾族嘅維吾爾話嘅人咧已經係好少，已經係一個少數民族嚟嘅比例。西藏都係噶，大量嘅漢人入去嗰度，即係搬咗去西藏住。而家識講西藏話嘅人已經越嚟越少啦，變咗少數咯。咁咪溝稀你咯。咁佢其實想用呢個方法，但係香港人即係100多年來係全部習慣曬講呢個廣東話噶嘛。你好難話啊！突然間，當然啦，你話要做生意啊，咪廣東道嗰啲 sales， 咁啊，梗係要 好多人做生意，好多人做生意就會學普通話嚟就你哋啫。 係， 咁但係你日常咧，你如果要喺香港推行咧，我覺得個難度都仲係好大。始終畢竟香港 冇啊，香港國際城市，你都傻真係。 因為香港都係國際城市啦。咁你頭先，因為 Johnny 講得啱啊，你打下廣東話，咁你打唔打下英文？ 嗯， 咁你可唔可以话唔俾讲英文咧？要用普通话嚟代替啊？法官，你鬼佬法官，你学普通话先啦、啊。 普通话 系嘛？阿鬼婆系嘛？律师系嘛？全部都用呢个普通话发言，咁点搞？冇可能啊嘛！ 冇可能啊！啲建制派喐咗你先啦、啊，首先都 唔系啦，起码田北俊唔识讲啦。田啊，不过田北俊冇力嘅，冇乜用噶吓。 咁頭先你外講嗰扎咯， 係咯，講嗰扎啦，肯定啦。嗱，黃國健，我睇你樣，我知你唔識講套普通話嘅，真係唔識講。睇樣我就覺得佢一定唔識嘅，叫佢出嚟講幾句，係嘛？咁樣啦，咁啊，依一節差唔多啦。 我哋因為而家改少少制度啊，改短少少一節， 改短少少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下一節翻嚟再傾過。 好。